让你真理释放我们自由，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更多的人来服侍你。谢谢你，奉耶稣得胜的名， Amen。好，我们讲到如何迈进教会的大复兴。我们看到教会要发展哦，我发觉到他要用理念带领，不是方法带领，这很重要了。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寻求不同的方法，要来发展神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呢是会改的，每一个人所用的方法不同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，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方法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背景跟我背景不一样，你的教育跟我的教育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有钱穷人又不一样，他不可能一样的。你要用一样的方法，哪里可能？不可能啊！所以，当你要用一样的方法，一定出事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是理念带领，不是方法带领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就尊重每一个人的方法，但是我们理念不能够改。好，我就用一个个案哦。今天我们看到有几，还有还是无几，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。因为我发现到很多人哦，他信了耶稣，有些信了耶稣越来越惨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呢，信了耶稣越来越好。我想不通，一样信耶稣，为什么有些人信了耶稣越来越惨，到耶稣信耶稣一样呢？没有用呢，越来越惨呢？那有些人说没有，信了耶稣越来越好啊！你要讲解释啊，原来是理念的问题。信耶稣一事为是。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的理念是有己的话，你肯定越来越惨。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的理念是无己的话，你越来越好。所以信耶稣，每一个人都一样信耶稣，但是你信了耶稣，你的理念没有改变的话，你还是信耶稣越来越惨的。不是耶稣不要帮你，是因为你的理念错。你信了耶稣，还是为做自己？你说死不死？一定死得很惨，是不是？所以信了耶稣，你不能为了自己了啊！你信了耶稣，要开始为了别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话，你才会越来越好吗？所以信耶稣不是信耶稣的问题，信耶稣很重要，但信了耶稣，你的理念要改变，然后你肯定越来越好。我1969年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我很穷的，我很苦的，我也笨的。我怎么不会读书呢？就在太阳底下晒油那个黑气，我不是 doctor 你知道吗？我的光你知道，我不是啊，我是老粗啊，连铁锤跟锯子都不会拿，你知道笨不笨？你拿铁锤和锯子已经够笨了，对不对？我连铁锤、锯子都不会拿，也不会都不懂得锯，也不懂得打钉铁钉的。我就拿一个大笔油那种黑油的，怕那个不要给那个木材给白蚂蚁吃，也没有钱穿那条短裤，也没有衣，没有钱买衣，也没有钱买鞋，但是很奇妙，没有钱人呢 神就送一双免费的鞋，在我脚底下有这样厚的皮，所以我可以站在那个油太阳底下晒的，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啊，你知道在油上面，脚踏在油上面热不热？热啊，但是不会热，我感到不会热，因为我有一双鞋，特别的鞋可以解热的。Amen。 没有钱吗？没有钱你一直走啊走啊走，你的脚皮一定有一层脚皮的贴钉啊，普通贴钉擦不进的啊，要那种比较深比较小只很尖的才擦得进，大只的铁钉两寸半的铁钉擦不进的，你知道。所以你看神多么爱我，给我送我一双鞋免费的，这个叫穷人。穷人没有钱的，是吧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信了耶稣，我就想到我的一个理念，我主你这样的爱我，我这样的烂，这样的笨，这样的穷，你要为我死在家上，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为你而活，我不再有己，我要活做一个无己的生活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跟主说，我是不好，我没有用，但是你这样的伟大住在我的里面，你要改变我，我有一天我要走到全世界传扬神的话。1969年今天做到了，不是骗你的。当我活着一个无己的生活，虽然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很苦很穷很烂很笨，但是我过着一个，以前我有己吗？我一直围着自己瞒住自己要害人吗？围自己一定害别人，我想要做双枪大盗，要杀掉人家抢人家钱，是围着自己把别人钱变成我的钱吗？围自己吗？但是我信了耶稣改变，我把我的钱给你，真的，我当时没有钱的，人家很苦，我就把我裤带10块钱，我10块钱给他，我死让他活，我不是有钱呢，就是这样活下去。我没有围着自己，真正是围着别人。但是奇妙了，当我开始为无己的时候，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越来越好，越老越好。 Amen。 所以你不是马上好，没有可能的，不是你信了耶稣明天就好，哪里有可能？你 做魔术啊，变啊，明天就变好啊，没有可能的。但是越来越好肯定的，我已经40多年信耶稣证明给你看。你看我现在穿的衣不错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件衣是谁？不是我买的，人家逼我到裁缝店做的，做了量身定做，还买布，弄什么全部他们出钱给我，不是一件呢，我那天算一算大概7-8件，你知道吧？他一送不是送一件，送7-8件，那整只件我都忘记了。我那天算，哇，这样多件啊，就是他就送我了。我也没有想要穿，他说你上台不好穿，这样烂了，两个穿好一点这样。那我最怕穿太好，你知道吗？一穿太好危险性，你知道什么危险性吗？那种的蜜蜂太多，你知道吗？要被叮到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最怕人家说，哇，你要弄给你年轻，要弄给你漂亮，但是为了主没有办法，明白吗？我是不想这样的，我越老越好，最好你看到我 越烂、啊、越老越好，我不喜欢什么英俊潇洒，我不喜欢的，我是最好你越烂，你看到我越讨厌，我最不好看最好，蜜蜂比较少， I mean 这样啊，这是真的，我不是骗你的，我没有想要怎么搞到什么没有了，但是因为台上讲到他说代表上帝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我就要装扮的好看一点。 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没有一件衣服都没有的穿的，今天这样的衣服最少七八件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其他的呢，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人就除啊，人家是女孩子除满了、啊，我是男孩子除满了、啊，是、啊、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，当我信了主，当我一无起的时候，我一定越来越好，不是骗你的。我给你看的，不相信你试看看。哦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每样都是自己。我们不要讲多了，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。你有没有拍照？拍照你拿到照片看谁？看自己呢？看照片都要看自己呢，可悲不可悲？你说没有自己那是骗人的，对不对？连看照片都看自己了哦。信了耶稣是有己还是有己？所以还是看照片，不要看自己，先看别人先。Amen， 无己啊，无己看别人先，对不对？有己看自己，无己看别人吗？是不是？骗不了的，你里面有己无己骗不了的，是吧？每一样事情，做什么事，讲什么话，先围着别人，不要先围着自己。当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你一定越来越好。人看我笨不笨？笨啊，你为自己笨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大女儿，她有来过这里讲过道吗？有过来过吗？啊，那大女儿啊，魏晴吧，哈、哦，啊 ，persistent， 她大概五岁的时候读幼稚园，我们很穷嘛，那时候很穷嘛，哪里有什么钱买巧克力？没有钱买巧克力的啦。你知道吗？现在人吃到吐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要吃，我们没有钱买。那么有人到我的教会，有些弟兄还是姐妹到外国去嘛，哦，他爱心嘛，他就买了一盒很贵的巧克力送给我们，然后我就带回家。那带回家呢？那第二天哦，早上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五岁的这个 Persis 啊，他就拿那一盒巧克力拿到他幼稚园分完了，每一个人都没有得吃，只有拿给同学吃。笨不笨？笨不笨？笨不笨？自己不吃拿给别人吃，笨不笨？笨不笨？笨？谁教你的？谁教你的？很笨呢，笨呢，我觉得他很厉害。为什么厉害呢？因为他不为自己，他为别人。一个孩子，如果你骂他这样笨，这样笨，爸爸妈妈骂他笨，拿给别人吃，自己不吃，自己没有了吃，拿给别人吃。那么长大以后，他为自己，也不会为你老爸老妈，你就死得很惨。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他能够为别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鼓励他，感谢主，很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不要骂他，你骂他，他改次就为自己了、哦。你老爸老妈，你给我送去老人院，管你这样多，我为自己，我因为你从小训练他为自己，现在明白吗？所以这是我的理念嘛。当我的理念是为耶稣为别人的时候，包括我的孩子也学习为耶稣为别人。所以我的孩子说，我告诉你， 他跟人的接触什么都很、可以很好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我的 Persis 他很厉害了，他跟人的关系很好，不会像我这样很霸道的骂人啊什么，他不会的。他跟人关系从来在教会里面没有跟人家吵过架的，我是每一天吵，不是每一天吵，一天吵几次的，跟人家吵架，他没有的，我脾气坏爆，他脾气好，他就是这样无己的这种生活。我本身哦，为什么他们会养成这种跟人的生活在一起呢？我很穷，我没有钱，但是我的家常常接待比我更穷的人。来到我家住，我没有钱呐、啊，我还接待人来到我家住、啊，还要给他吃啊，还要给他住啊，对不对？ 笨不笨？笨不笨？笨不笨？没有钱的借人家家住，笨不笨？ 笨笨。 谁教你的？这谁教你的？所以很多人笨呢，这没有钱的要借贷人。所以你说，当我这样借贷人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呢，就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我家。第一，他长大以后，他可以适应各种的人。笨不笨？不笨啊，最少我的孩子受到影响。他到什么地方不会给人家头痛的，因为他懂得去爱人、关心人、围着别人，他不是围着自己。一从小我培养他们这种审美，为了培养，因为我的家是一个旅店，没有收费的旅店，常常都有人来我家住的，有时候不是正常的精神病的来到我家住。我接待精神病人，曾经接待过一次一个精神病人，过后我就不敢了，悔改。你知道我接待那个神经病人来发作了，你知道吧，比我更高大，这样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大，来到我家。然后他开始第一天，我给他住在我的书房，他把我的书房整理得干干净净，应该丢的丢，不应该丢的也丢。第二天就整理我的冲凉房，就把我的那些洗澡水啊、头发水就按到干干净净，洗掉，弄到干干净，丢到光。第三天呢，就来到我的大厅，把我的儿子的书啊什么也丢光。我都没有讲他的，丢就丢了，不见了，有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我的，你说好生气，没有的生气嘛，丢光才有新的嘛，哦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后来，他开始打我的儿子，第二的儿子，男的，第啊女的没有打，打男的。他打我男的我也无所谓，他打他我的女孩子不生气，就不要紧了嘛，不让他打咯。为什么？训练他嘛，他可以被人家打不会生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孩子被打好不好？现在人家孩子骂他一下，我爸爸妈妈就出手，那越骂我的孩子，我说你这笨呢，还是你？人家那个骂你的孩子是好事，阿门，记住吗？不要生气人家，不要骂人家，是不是？我的孩子被打，我都无所谓的，给他打无所谓，打了他能够不要生气，哈利路亚。但他生气了嘛，生气了就不好了，生气了他等下产生恨啊，就不好了嘛，是不是？那我就问这个弟兄，弟兄，怎么你打我的孩子啊？他来了很多天，弄到什么我都没有讲他的，我就来问他，你打我的孩子啊？他没有回答我了。精神病人他不会回答你正面回答你问题的，他你讲东了就讲西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叫精神病人。精神病人他不会讲他有病，他讲你有病，那叫精神病，清楚吗？精神病人他不会讲他有病的，他讲你有病，我哪里有病啊？这叫精神病啦，清楚吗？所以他有病，讲别人有病，那叫精神病，所以你不要生气啊。人家我有病，他讲我有病，是我有病，你没有病，所以我可以不正常，你要正常 ，amen 呀，他就说什么啊？他说，我就问他，打完子，他我要回家了，我就回家了，他就回家，他说就一回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不敢再把精神病人带到我家了。为什么？要把我孩子打死掉就麻烦了，对不对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有爱心啊，要有智慧啊，你明白吗？我爱心，我没有智慧，我就从这些精神病人学一点智慧，阿门。啊，所以爱，除非你没有结婚，你一个人拿他打你打死你 ，OK， 我不要紧的，算了咯，是吧？啊，但是你有孩子，不要这样做哦。所以不要这样做，我就开始学习哦，不可以了，因为我有家庭，我有孩子哦，我不可以啊，那种精神已经发作了，那普通的那不要紧的哦，发作了不可以。所以你说我的家庭，我的孩子的训练够不够？够不够？长大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不要看到不是这样的一个样子，不是，他已经从小的时候已经开始训练，从五岁，他说他拿给拿东西吃，从五岁他跟我去参加五点的祷告会，没有人呢，他说爸爸我要跟你去祷告， 我一说他是想吃东西啊，后来他没有，他说真的祷告，他祷告方言比别人大声的，告诉你5岁、啊、呀，他对主那种渴慕爱主的心，是不是我叫他做的，是他自己愿意做。为什么？一旦我过着一个无己的生活，神改变我的孩子，他让我孩子向爸爸学习。爸爸厉害的嘞，你不好你就影响孩子不好，你不爱上帝你影响孩子不爱上帝，我告诉你的啊，所以我不是讲假话，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哦，我对神很真的，我不会假假爱神，我是很认真的爱上帝，爱到一命摆上了，这是我的故事。所以我就人家问我的女儿，她怎么你这样爱上帝，因为我爸爸爱上帝，我跟我爸爸，这不是他自己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他自己跟人家讲的。所以这些东西很重要的，当我们这些父母我们信了耶稣，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自己的话，你影响孩子，不但你活得很痛苦，整个家痛苦。当我改变我的生命，我无己的时候，我开心，我的家开心，人觉得我很笨很傻。耶稣笨不笨？耶稣笨不笨？我们犯罪，他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跟他无关，笨不笨？笨不笨？你太太做错，你为他死，笨不笨？ 不笨。 你丈夫做错，你为他死，笨不笨？ 笨哦， 真的笨。耶稣笨不笨？耶稣不笨。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，走耶稣的道路，不是丈夫做错，你每天给他吵啦吵啦吵啦，太太做错吵啦吵啦吵啦，那你才笨。我们女人不可以给丈夫欺负啊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 谁教你的？这谁教你的？所以就跟干丈夫斗啊！耶稣有没有跟你斗？没有，你为什么你不要学耶稣？你不学耶稣你就笨了，学耶稣不会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喊丈夫不要就给他斗斗斗，你斗得你死我活，这就笨，告诉你的。你丈夫对你不好，你要对他更好。耶稣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对耶稣不好，耶稣对我们更好，好到地方为我们死在架上，厉害不厉害？如果太太丈夫不好，你为他死，你说丈夫感动不感动？他肯定更加爱你的，不爱你找我，我就找耶稣，说不爱你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一定会改变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走耶稣的道路，不可能是错的。你唯一做自己，你一定出问题的。人前人前，我们女人不可以随便给丈夫欺负啊！姐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女人不可以丈夫欺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这样做了啦！不要那个给他欺负，我要搞逗乐你。不要这样做哦。我们要改变，错要改嘛，哦，一定要改。所以我就是这样的运作。所以我们一信了主，为什么有些人越来越惨？你明白了吗？你还是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，是不是？一定是问题的。到信了耶稣，我无己，我就越来越好了吗？不是假假好，真正好啊。我说我1969年到今天的我已经改变。我爸妈还没有死的时候，他跟我住了20多年，他看到我这个孩子以前这样的烂，这样的最坏是我吗？12个孩子里面，我妈妈生了12个，最坏就是我了。他看到哇，你这个我这个孩子变得这样厉害，所以他跟我住在一起啊。他其他兄弟姐妹不住啊，跟我住了20多年。如果我不好的话，他会跟我住啊。老人家很敏感的，你风吹草动他就飞了，对不对？他就不跟你住的，我告诉你的，你们老人家想跟你住啊。老人跟你在住是宝贝啊，告诉你，他看得起你啊，是不是？ 我告诉你，那老人那你他跟你住是很不简单的，很多人不懂，我不要跟老人住。你看我对我的妈妈这样啊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不是我的，我的儿子啊，去年结婚嘛吼，你看他 还没有跟他谈，还没有说要娶他之前先讲条件，他刚才有讲很多条件啊，他我第一个条件我知道，他说我前置走主的路，你反对不反对？若反对就不要了。我结了婚，我要前置复试，你不可以反对。第二点，我最近才发现到，第一个条件什么？我们结了婚，你要跟我爸爸妈妈住，接受不接受？不接受也拉倒。这样啊，我的儿子啊，先跟他谈条件先啊，你不要跟爸爸妈妈住，免谈，跟爸爸妈妈住 ，OK on。哪里有现在这样的孩子有这样 跟你的女朋友这样讲的？没有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当我走上无极的一种路，他也跟，好不好？不是他忽然间产生这样的，明白吗？你不要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不会像我这样，因为你没有这样做吗？孩子就没办法跟你吗？是不是？我不是假假的，所以我说无己不是损失，无己不是笨，无己是真正的得到，不是当时，是四十多年后。阿门。你要清楚嘞，你不要说无己哦，当时人家觉得都很笨，我没有钱来给人家钱，我走孤单。你看，我跟那个弟兄讲啊，人们都知道，我都自己欠了一大堆债，还拿我的物质给人家抵押去做生意，我也没有跟他股东的，告诉你的，笨不笨？笨不笨？所以是笨的，但是我没有觉得笨，我不是为着自己，我是为了主，我盼望他能够，因为他是黑道了嘛，夜总会大老板，我盼望他能够悔改，走正当的路，将来能够传福音给黑道，能够影响黑道信徒，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理念。我不是无意了，我没有说我要我那，我当时欠人家最少跟他几十万、整百万，我那个卖了十多万，我要还我的债都还不完呢、啊。我先拿给他抵押，我要卖了还我的债，我先给他抵押。去做他的生意啊，哪里有人这样说？超笨嘛，是不是？是超笨。但是你不要跟我，你跟我可能你们他在跟你离婚的，兄弟。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我没有叫你学我，啊，我没有叫你学我，因为我太太哦，我这样花这样钱啊，她都是默默无声，连咩都没有了。所以我这个太太是宝贝。花了很多钱了、啊，他没有，没有，他都静静，他都没有跟我吵啊，那没有，不是假的，真正没有。你说这种太太讲早，不是一次啊，好多次啊，都是这样搞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耶稣，为了别人。但是我妻子也是为耶稣，为别人，所以他没跟我吵了，清楚吗？所以我说你不一定要学我，你学我你太太会跟你吵，你死定、哦、啊，我先跟你讲先哦，所以你不要学我，这个见证不是真理，见证是鼓励你，明白吗？你不可以学我的，因为我跟你不一样哦、啊、所以这个弄清楚啊。所以但是呢，我是真正活出无极的，我不是假假骗你的，我让人家活我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他活我死，他活我死，但是神有没有让我死？没有，我越活越好。 Amen。 这个就是你很难用理性能够明白的。 Amen。 对不对？所以信了耶稣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活着什么？有己还是无己？无己，很简单。开始回去要改变，就要开始讲的话不要常常得罪太太，对不对？不要再伤太太的心，对不对啊？ 所以每次讲话就是伤太太的心，是不是啊？这一定要悔改，告诉你的啊，这个一定是伤太太的心。所以不要讲做太多什么无极啊，什么舍这个，先不要乱讲话先 ，OK？ 改变啊，太太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，OK？ 我没有娶错你 ，Amen。要开始改变，对不对？认你，你认你，没事骂他，哎呦，真的没有太太啊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啊啊！不要祷告一个太太 ，OK？ 可能。啊，都是我的错。这个太太丈夫，我每次都是错在这地方。我是你结婚讲没有结婚，没有结婚讲结婚，这是我最烂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一定要求主帮助哦，我们一定要改变，然后我们夫妻的关系，我们无语不要说讲到一大堆，先从我们的言语开始，对。因为我发现到丈夫跟妻子呢，常常呢，丈夫呢喜欢讲妻子的不好。妻子呢喜欢讲丈夫的不好，每一次督来督去，你知道吗？搞到两夫妻关系恶化，是不是？所以要不要改？这要悔改了，要不要再死不悔改？我告诉你了啊啊！所以一定要改的，错就改，不要。我说我是跟我妻子讲嘛哈，当然他都很好，但有时候他也是会督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我就跟他讲，哎，为什么一直讲我话做什么？讲的话丈夫听得不开心，对啊，他讲说你讲这话我也不开心，那我就不要讲这种话，你也不要讲这种话，大家越变越好了，哎咪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要讲这不开心的话？吃饱将得功，是不是？多讲太太开心的话，是吧？太太多讲丈夫听喜欢听的话，对不对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容易还是难？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 更 容易嘛？那你难讲好听的话嘛？丈夫开心，丈夫讲好听的话，容易还是难？ 容易， 容易。所以容易要多讲了，不要容易，容易，容易啊！要开始讲了，没有啊？所以你一定要来讲，就无极嘛，无极不是我们要怎么做到一大堆事情？不是，就从你的家里面开始，哦，从我们教会里面开始，是吧？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多一些的顾到别人。不要一直归自己，你看我们华人还没有这样，华文教育的没有这样严重，英文教育的告诉你非常严重，他说 family first， 对不对？你叫他复试，他说 family first， 几次中毒了，把1970年代到80年代中毒到今天，还没有解读，告诉你的，你一叫英文教育的复试，他说 family first。所以英文教育的教育发展不会比中文的快，为什么？因为他 family first。 我就跟他们说，不是 family first， God first， 大家一样，就 balance， 所以都重要， Amen。 不管 family 教会服事工作各方面都一样重要，要 balance 平衡，是吧？我以前呢是 God first，所以搞到差点 family 差点离婚了，所以我懂，我走过这个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对圣经错解，我们要做主的门徒，要恨恶我们的家人、妻子、孩子、太太，要恨恶他们。如果你爱他们，就是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我就被这句话害到差点离婚。所以就真理你没有好好教导，不 balance 不平衡出问题。后来我才发现到，不是什么 God first 啊 family first， 是所有都一样重要，工作也重要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工作搞到一团糟，生活出问题，你每天 God first family first 还是死路一条，是不是啊？一定要每一样都重要。有时候我们不平衡，我们就要平衡它，就这样简单。平衡是我们基督徒最难的一个，最难学的，就是平衡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操练，对吧？所以我就开始改变。你看，说不要爱妻子、孩子、生活、父母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意思是这样。我讲讲过我的，当我一次要去中国嘛，我的孩子呢，半夜3点敲门。凌晨3点就敲我的门，我开门，他躺在地上，我就是 非常这样的痛苦，应该不是那时候已经忍了可能几个小时了吧，他不要操爸爸嘛，不要让爸爸休息嘛，所以他忍无可忍了，来敲我的门。所以当我看到他躺在地上，我当天8点要坐飞机到中国，去还是不去？这个就是要爱神的国比爱自己家人更多，就这样意思。如果我爱家人比神的国更多，我就不配做主的门徒。以个人国比家更加重要，所以我要放弃家，我把孩子送进医院，我就飞去中国了。当我飞去中国，如果我的妻子没有国的看见，他都孩子进医院你还去中国，回来跟你离婚，你敢不敢去？乖乖留下来。如果我的孩子说爸爸我在医院你还去中国，你不配做我的爸爸，我也不敢去。不单我有这个国的看见，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也有国的感觉，不是讲给你听的，我讲是无己，不是假的。如果我有己，我一定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当我无己的时候，我为了神的国，我要牺牲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，这个叫做才配做主的门徒。平时我要好好的爱我的孩子，爱我的家人，爱我的妻子， Amen? 明白吗？不是不要爱他，要更加的爱他们，没有错的。但是当你做出选择性的时候，我就要爱神的国比爱我的家人更多了。是不是一个无极很自然的，不是我和我的家都要这样做的，清楚吗？你说我是不是越来越好？肯定越来越好了。如果有几，你说我们是越来越惨，越来越惨。所以你不是说我越来越好，我不是骗你的，我是真正活在无极的里面，我越来越好。不管我个人、我的家庭、我的教会，现在整个国度都要越来越好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的什么福荣生命团契要越来越好，大家都无极，还争什么？还吵什么？对不对？不然没人吵啊，争啊，那么为了一点事情就气啊，就伤啊，伤啊就医啊，医了就伤啊，因了一定没人医啊，伤啊，医啊，伤啊。为什么要医治？因为受伤。为什么受伤？为什么会受伤？为什么？有几啦，有几就有伤啦，无几还有没伤？无几有没伤？没有伤了，没有伤还要医治吗？不需要了。所以说了因人而定，因人而定，我说因人而定需要吗？当然你有几就需要了，你无几就不需要了。 Amen。 你有几医到来，医到耶稣来还在医啊，告诉你啊，医不完的，因为有几嘛，一定要医的，不赢了一定更加苦，所以赢了一定再爽一下，又再来，又再 heal 又 hurt 又 再 heal 的又 hurt 了又 heal， 有几吗？当我无几的话，我就不用 heal 了吗？我就耶稣医治我，我永远没有问题， Amen， 对不对？很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无几很多问题解决，不用浪费时间hurt 啊 heal 啊 hurt 啊 heal 啊。你看我们同工有时候常常 hurt 啊 heal 啊，我们同工之间了，我伤害，我受伤就医了，医了现在又来又受伤又医了，医了又在受伤，每天都在医，每天受伤，每天忙医忙受伤，没有时间侍奉主。可怜不可怜？教会将发展，教会没有办法发展，是不是？不要每天都 heal 啊 hurt 啊 hurt 啊，那个就是有几在 hurt， 无几啊 hurt 什么？是不是没有恨了？是不是很简单的？我讲的道很容易的，不是这么复杂的，你明白吗？很简单的，你可以做得到，你一定越来越好。我的道不是讲给你听，我的道是活给你看。所以我要讲一些活给你看的信息嘛，是吧？我做得到，我不是讲道，我讲道我做到啊，我怕你们， 我无极，我真正的，我说我教会越大，我问题越少啊，是吧？我不是骗你的，我教会越大，问题越少。我说无极吗？如果教会越大，问题越多，有极一定问题越多吗？大家都无极，还有什么问题的？教会一定没有问题的嘛？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没有时间在斗啊，浪费时间啊，杀来杀去，骂来骂去，攻来攻去，没有时间了。耶稣要来了，是吧？我们要同心合意，把教会建立起来，不是为着自己，是为了上帝，为了神的国。阿门。我就是这样的态度。人家讲攻我，我会不要紧的，无所谓的。他越攻我，功力越高。阿门。提升我的功力。最怕你不骂我，越骂我越好，啊！所以我说几年前人家骂我，教会讲到最烂就是你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不开心？人家骂你讲到最烂就是你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不开心？开心不开心？不开心？为什么不开心？有几啦？有几爱面子啊？是不是？人家讲到我不行，最烂就有弄得我没有面子这样。无极还有没有面子？还有没有面子？免皮之前，猪皮之前，免皮之前还是猪皮之前？猪皮比免皮之前爱什么面子啦？是不是为了免皮的问题？没有办法，我一定要跟他斗到底，这样有没有？笨呢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做。我过着无极的生活，他骂我说：“讲到最烂就是我。”你要回答他吗？我说是啊，我常常在台上讲，我讲到最烂就是我，我已经证明了，我已经讲给大家听，我最烂就是我了。我说从来没有讲我最好啊，他嘴巴无话可讲，所以我先骂自己最好的，你吗？最好你先骂自己，说最烂就是我，但是我没有回答他了。我说你很好，神不用你，我烂神用我 ，Amen。这个就是密切 ，Amen。啊，你烂啊，我烂啊，神用我，你好啊，神不用你啊，怎么样？不关我的事，那是你的问题咯，是不是啊？我烂，我跑全世界，你好没有办法跑啊，跑不出去啊，这样解释，无所谓的，人家讲你不重要的，对不对啊？最重要是人看得起我就好了，我管人家看得起我看不起我，是吧？这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我无惧，我不会被人的言语所伤害、所影响。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有时候人家讲你一句就开始恨了，你恨你了 ，my heart broken 了，我的心已经脆了。哎呦，这是脆不脆都不是他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呀、啊。因为你有惧，所以心脆呀、啊。你无惧还脆什么？都已经脆了嘛，是吧？我的无聊还脆什么？我了 ，Amen， 好不好？厉害不厉害？厉害的。所以这个有己无己就是一个理念，很重要了。所以当我开始，我本身我这个有己，我以前是有己，我信了耶稣，不单我不能够再走有己的路，我要开始转向无己。但是我还有己吗？有，我还会错吗？会，错怎么样？改了，会跌倒吗？会跌倒怎么样？不要爬了，站起来了、哦、再错怎么样？再改，再跌倒，再站起来，不要再爬，再站起来，再错，再改，再跌倒，再站起来。我肯定越来越好。不是说我当我信了耶稣，我马上我就无己。没有，所以我有己的这个理念，我这是一个理念方向，我先改变我的方向，我从有己我转向什么无己。但是我一有己不是人的问题，我一生气我一被伤害是我出问题。当我有己我被伤害是因为他们伤害我，他们要改。当我转向无己的时候，他们伤害我，是我要改，不是他们要改，是我要改。Amen， 一样不一样？所以这个理念的改变的时候，我有己，我就死不悔改，我越来越惨。 当我由己改变无己的时候，我就肯改，我就越来越好。这个就是他的不一样的地方，清楚吗？所以我们要先改变我们的理念，我们是理念带领，不是方法，听吗？啊，所以你方法，如果你有己的理念，你用什么方法，最后还是死。当我是无己的时候，当然我用好的方法，我就会更快，明白吗？找到对的方法，我会更快，但是我一定会达到的，对？方法我是自己会找出来的，没有人教我，我还会越来越好。所以现在这个是叫理念带领，不是方法带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本圣经，加拉太书啊，这个5:24，你读一读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血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上帝的话， 他说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，谁是属耶稣基督的人？就凡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已经什么？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一说什么呢？一说我们靠恩典得救，我们靠恩典得胜。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，我们听到我们要对付老我，要钉死老我，对不对？ 对， 谁教你的这个？谁教的啊？我们要钉死老我，对付老我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 谁教你的？解决你的老我是谁的问题？是你解决还是耶稣解决？ 你要先弄清楚那些。 耶稣解决你的老我，还是你自己解决你的老我？ 耶稣 啊， 耶稣 啊，那你要对付老我，钉死老我，对不对？ 对。 那谁解决你的老我？ 是你解决，耶稣解决。 耶稣。 那你要对付老我，钉死老我，对不对？ 对， 你要是要死不悔改，中毒太深。所以很多人中毒太深啊。很多人重在什么？要钉死老我，要对付老我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 啊，不对， 不对嘛！谁解决我们的老我？圣经刚才讲怎么呢？他凡属耶稣的人是已经，不是你对付了，你信了耶稣对付了没有？没有啊！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，你得救的那一天也是你得胜的那一天， Amen。 一说你靠信心得救，你也是靠信心得胜，不是你的努力。今天很多人是什么呢？是靠信心得救，恩典得救，要靠努力什么得胜，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教导。骄傲靠自己，你不要以为说对付老我、钉死老我是，那是骄傲啊，明白吗？死不死，惨不惨？所以我们要靠自己来钉死老我、对付老我，这样怎么样啊？所以我们就开始那样，我们要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上十字架， 上了十字架，痛不痛？ 痛不痛？痛。痛怎么办？跳下来，跳下来，然后又过一步去，因为我们要对付老我、钉死老我，又再上十字架。上了十字架，痛不痛？痛，受不了，又在这边跳下来。所以每一天在十字架上跳上、跳下、跳上、跳下，到今天死了没有？还没有死啊。所以那是错的吗？如果你可以对付老我，我可以对付老我，圣经就不会讲一人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老我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和罪行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时不但带给我们救恩，而且带给我们得胜，哈利路亚，都是恩典。阿们，明白吗？得胜不是靠你的努力，得胜是耶稣的恩典。耶稣的事解决了，不是你有办法解决。你来我，不要被骗。所以上十字架跳下来，这样子跳下来，没人跳上跳下，到今天死不了。主啊，真的没有办法活过做得胜神哦，不是我不要过得胜神哦，我已经上了，你看到我已经上去了啊，但是我是受不了下来的 啊没有办法哦。耶稣说：“谁叫你上啊？是我上还是你上？”耶稣问你。我上，你上就完蛋了，骄傲了。谁可以上十字架？没有一个人可以上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耶稣才来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如果你可以上，我可以上，耶稣不需要上了，对不对？我被骗了，这你一代一代传下来啊，钉死老我，对付老我，这个是最常用的，教会那是中毒最深的，是这个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悔改 ，Amen， 不要再钉死老我。不需要定死了，耶稣圣经说：“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信心吗？我已经。”这是耶稣的死解决我们的罪和罪行，耶稣的复活给我们无极的生命，就这样简单。我只要培养无极的生命嘛，你每一天要培养那千倍的生命嘛 ，Amen。谦卑容易，骄傲容易。骄傲容易，你是谦卑容易，骄傲容易。 骄傲容易， 你们两个来，两个来，到天上。所以有些人都是每一次骄傲的都是离开圣经，怎么样会活得好嘞？来，看看看，来，一个站好这边，一个站好这边。啊，你要做谦卑还是做骄傲？ 谦卑 ，OK， 你没有路走了，你就骄傲了，啊，谦卑容易，骄傲容易，不是你讲的啊。圣经是我的准则，彼得前书第五章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”当我骄傲的时候，神怎么样？当我放弃骄傲选择谦卑的时候，神施恩给我。你说谦卑容易，骄傲容易？ 谦卑容易， 谦卑容易，骄傲难嘛，对不对？是谦卑容易，骄傲容易？谦卑容易嘛。当我骄傲，神阻挡我；当我谦卑，神施恩给我。哪里有可能是骄傲容易谦卑难？我离开了圣经的准则，对不对？不是你的经验，我的经验，要圣经是我的准则。所以圣经讲是谦卑容易，骄傲难。因为我骄谦卑，神施恩给我；当我骄傲，神怎么阻挡我？那么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觉得骄傲容易，谦卑难呢？圣经是觉得谦卑容易，骄傲难，但是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是骄傲容易，谦卑难哦。原因在哪里？有原因的是怎么办呢？我抱住骄傲，祷告，祷告主啊，我要谦卑。主说放弃骄傲不难，我要恨死他。神叫你饶恕他，你说我死都不肯放过他，但是我祷告主啊，我要谦卑，奉耶稣的名叫离开。骄傲说：“冤枉，不是我抱你，你抱我。”我抱住骄傲，祷告谦卑，有没有可能？没有可能。神叫饶恕他，我就饶恕他，我就抱住谦卑，对不对？神就施恩给我，对不对？就谦卑更加容易了吗？ 当我抱住骄傲，神阻挡我，我都接得这样容易。当我放弃骄傲，我抱住谦卑，神使人给我，我就更加容易了。Amen。所以今天你要明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你要明白，为什么我们觉得骄傲很容易，意思你抱住骄傲不放。清楚吗？当你一放弃骄傲，抱住谦卑，你会觉得谦卑很容易。所以我们觉得难啊难啊难啊，所以你这些观念没有改，怎么样会容易？不是说主啊，我不是我不要谦卑，谦卑很难。其实这是鬼话，其实是骄傲很难，谦卑很容易。OK， 我们讲非常落实的。当我骄傲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带来痛苦，带来问题，带来咒诅，会带来家庭分裂的，对不对？离婚的下场呢？两个人骄傲是不是离婚？肯定离婚的吗？肯定出很多问题吗？当我谦卑的时候，带来神的同在，带来祝福，带来平安，带来喜乐，带来祝福，容易不容易？很容易的吗？当我谦卑，我带来多少的好处呢？很容易的呢。当我骄傲，带来多么的痛苦呢？很难的呢。所以你不要给魔鬼骗呢，要谦卑很难，骄傲容易。是骄傲很难，谦卑很容易。 Amen。 因为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被骗一代，被一代骗一代，骗到今天还在被骗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要改了啦。所以谦卑容易，骄傲容易啊？谦卑容易还是骄傲容易？谦卑容易，骄傲难。跟旁边讲谦卑容易，骄傲难。讲一讲嘛，跟他讲谦卑容易，骄傲难。讲一讲嘛，跟旁边讲谦卑容易，骄傲难。啊，不要一直骄傲容易，骄傲容易，那是鬼话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被骗了。所以教会讲复兴啊，复兴不了嘛，吼、哦。所以每个人都骄傲容易，骄傲容易就不会复兴了。大家谦卑容易，谦卑容易就复兴了啦，哈利路亚。对不对？很简单的，我讲的道没有什么复杂，马上可以用，对吧？哦，啊，所以说我们讲非常简单，不要讲的太过复杂哈、哦。你们两夫妻嘛哈、哦，我们说谦卑容易，骄傲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问一个简单问题：妻子做错谁的错？妻子做错谁的错？ 我的错， 我的错啊！这哈利路亚。谦卑了，太太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那再问太太，丈夫做错谁的错？ 我的错。 我的错。丈夫自己，丈夫也开心，解决了喽，是不是？不斗啊斗啊斗啊！是不是？你看我，你看我刚才给他们看嘛，哦，我说我最近去那个什么那个台湾刚回来嘛，我就跟他们就是跟他们分享这三二一的理念。那有一，那台湾啊，我90年代就去台湾，台湾的牧者很骄傲的，他很轻看我们马来西亚牧师啊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会讲到，马来西亚牧师都不会讲到了嘛，所以他都很轻看的，我们去他们都很轻看，瞧不起马来西亚牧师，90年代，非常骄傲了，2000年去。有悔改一点，还是骄傲，所以我就没有去。所以就是2010年去，后来找到一个愿意悔改的啊，谦卑的一个牧者，他也是很骄傲的要做皇帝的，后来他走投无路，所以我说走投无路你就要，因为你要做皇帝，所以你就走投无路，你要看到你得到释放自由，你要让耶稣做王。他决定5年前决定，所以就陪了5年，他召集很多牧者，他只是他自己的这种贵格会，也是五六十间教会，60-70间教会，70-80个整百个牧者来。第一年听了很好，但是没有反应，第二年也没有什么反应，第三年他开始召集，不是他的宗派了，超越宗派来 2014年还不错，有反应，但是没有 很激烈的，听听听还是没有什么改。今年呢，2015年有50间教会来，不同宗派了，也是整80-90个人，听完大概88%的翻转，10%到20%，就像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这样，第四次这样，一般，听得很好，但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就80个翻转喽，其中一个，因为我们现在它有整60个的网络嘛，传递321国度的网络在台湾，我就有时候他给我看，我就看他们讲话。所以有一个牧师回去，他就在这个网络里面讲，他说回去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媳妇还有他的孙来他家吃饭，所以他这桌子上有一包泡面，他就跟他妻子说这泡面不好，叫他不好，他妻子就很生气，就拿掉那泡面，他就很生气跟他说，讲了这样多次，他已经讲了很多次泡面不好，泡面不好嘛，讲多次，他就生气了，走掉了。后来，这个丈夫呢就想跟他妻子斗咯，要骂他咯，生气吗？没有面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再可以这样讲我。后来他想起，我特会教他们，妻子做错谁的错？谁的错？我的错。他就开始跟丈夫说。他就开始，丈夫就跟妻子说，妻子都是我的错，妻子听了差一点昏倒，他说你什么事啊？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他想不通，这样骄傲的丈夫哪里会说都是我的错，他真的变了。后来呢，他的媳妇就母子，你说哇，你很好，他妻子从那天开始对丈夫讲话非常体贴温柔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 Amen。 不是他多那写321，不是讲给你听，那是活给你看， Amen。 刚才我再给他们看嘛，还在我 的手机里面，你要我发给你看，不是讲真正发生的。才几天前，我在上个礼拜在那边嘛， 在台湾嘛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我们要落实，不是有几无几这样，不是落实用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，你一定会觉得不太一样。谦卑容易，骄傲难。所以我们一下都是我的错，谁是老师？太太老师还是你是老师？你听太太，太太听你，你听太太，太太听你，太太听我，好像这个是死不悔改的，这个这是男人主义啊，大男人主义一定是这样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太太是我老师，要听太太听，是不是？一定出问题的嘛，是不是？你听他，他听你，我听他，太太是开心的嘛，阿门。太太谁老师？你丈夫老师，你是老师，他老师，你听他，他听你。他听你，那是死不悔改，一定死的。是你要听的，大家前辈还有问题吗？不会吵架了，所以你们两夫妻一定常吵架了。又跑了啦，跑不掉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一 check 一下就知道了，怎么办？我这样吵架，肯定吵架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一改变这个理念，这个叫理念啊。所以你一做学生，他一做学生，圣灵是我老师，不会吵架。听什么？你是我老师，这句话很厉害的，让大家做学生，圣灵是我的老师，不可能出事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求主恩待怜悯，这整个的理念哦，是我们靠恩典得救，靠恩典得胜，无己不是讲难的，是很容易的。 Amen， 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更容易，你肯定越来越好。有己靠己为己，无己靠耶稣为耶稣。所以你每一天 你是靠耶稣为耶稣，还是靠自己为自己？是不是？你是在工作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你是干什么活的？没有干活。你是做什么的？ 工程。 工程，你做工程是为着自己，还是为着耶稣，为着别人？为耶稣啦，就开心了，是吧？所以，如果你为自己，你读书是为着什么？为着谁？为着妈妈，为着爸爸，为着什么？是吧？ 为老师。 为老师，为老师，这死路一条。老师说：“怎么这样笨？”那就生气了。为耶稣啦，妹姐姐俩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为耶稣，不说我想度就度，不想度就不度，不为了就专心度，哎没？啊，如果你不为耶稣，就为爸爸妈妈度，我就不喜欢，就不要度，是吧？所以，当你真的为耶稣，你就得专心，是吧？大家就专心，不用爸爸妈妈教你的，你自己会很努力，好好的去度。这个就是为耶稣，很简单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，不要再为了自己，要开始改变。我们是一为自己，你肯定活得很痛苦。当你为耶稣，你活得很开心。我们父事主也是一样嘛，哦，你谈一气啊，为着谁？为着会众，是不是？带领这个啊表演给人家看，是吧？不是，很痛苦的，是吧？哇，我的调子跑掉了，是吧？为什么你唱到跑调？这样会这样烂？耶稣，人不喜欢听跑调，耶稣喜欢不喜欢听？耶稣喜欢不喜欢听跑调？耶稣喜欢不喜欢听吗？像老人家你不跑调，那你可能哦，我们老人家唱歌哦，一定走调的。你说老人家唱歌，那你可以走调，你怎么样唱怎样唱，还是走调嘛哈？啊，福建话有一首歌，你唱了好听，不好听，耶稣输家听 ，Amen， 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不是唱我人听，唱我想听，耶稣听啦，对吧？耶稣输家听就好了咯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耶稣喜欢听了啦，你管到人家喜欢不喜欢听？因为你不是唱给人听，敬拜是敬拜谁？敬拜人啊？不是，敬拜是敬拜上帝。但今天我们的敬拜出了问题，是在敬拜人讨人的喜欢，大问题啊！告诉你的，是不是在表演？哇，多么开心！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，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敬拜给人家听。我们敬拜的一个理念是什么？敬拜的理念是什么？用心，心灵诚实敬拜。敬拜不是用音乐啊，用什么调子啊？不是，音乐调子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但你如果音乐这东西表达，你如果你没有用心，也没有用。我不是说你要唱走调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没有用心，你唱的没有走调，神也不喜欢听。我告诉你，唱的多好听，神也不喜欢听。但是如果你唱走调，你用心唱，神还是喜欢听。现在明白吗？他的理念是心，他理念不是唱了好听不好听，那是理念。所以我们要抓理念，方法，你好听不好听是方法，理念是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理念带领，不是方法带领。所以不要紧的，我们不要为了这些方法吵啊吵啊吵，做什么？没有必要。我们理念抓好，什么方法都可以，有音乐没有音乐，有用有走调没有走调都无所谓，大家用心唱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们就培养正确的理念，是吧？不然你就传递错误的理念，在表演。今天我看到太多的敬拜已经进入表演，唱给人听，满足人的需要，不是在敬拜上帝，大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改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什么芙蓉生命团契，不要搞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要唱给谁听？唱给耶稣听啊！ 我不是叫你乱乱唱，不要紧，乱乱唱也不要紧啊，只要心里唱就可以了，也无所谓，是吧？都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刚才有一个时候唱了有点走调嘛，哈，后来又改掉嘛，不要紧的嘛，我又不是唱给人听嘛，哈。 就带你诗歌带的这样烂，他就走调，背调背背带不要带了， 完蛋了咯，你一定受伤了啊，就丢胸暗胸，又脆了。你用心带就可以了啦， Amen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不用怕会走掉不走掉，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压力。如果你唱给人听很有压力，你用心唱，唱给神听没有压力的。这个就是他的不同的地方，你是一个享受，服侍是我们的享受，不要服侍到一很苦很重大，一定出问题的。我服侍几十年了，1969年就服侍到今年了，虽然就中间一两年休息而已，读书没有去好好服侍，我已经这么整40多年在服侍，我越服侍越开心，我没有服侍到很痛苦，服侍到没有压力，没有，我不是骗你的，服侍是我们服侍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是何等的荣耀的事情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服侍到悲哀，服侍到喜喜乐乐，神就开心，甘心乐意，不是奉献，甘心乐意服侍神喜悦。你服侍到不甘心，神你不喜欢你的服侍，不是单单奉献呢，我们奉献要甘心，对不对？你服侍也要甘心的吗？不是人家叫你做，是神要我做，我不是因为陆德光还是他妻子还是谁的人能叫我，不是，是我要服侍，哈利路亚，这整个不一样。有几无路，无几有路，耶稣就是道路。好，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， 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样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 耶稣说，我就是 道路， 不可能你越富士越没有路，不可能的，你说越富士越没有路，那就是一定是有己，有己就没有路，当我无己，我越富士我越老越多路，我告诉你哪里没有路，现在全世界都在开我的路，我走不完的，所以你们要起来一起来做， Amen，一起来配搭，因为耶稣要来了，我没有时间再浪费，没有时间再吵啊闹啊斗啊，不要这样做了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，一起来打这场仗，对吧？你们要起来把321落实在你们的生命，在你们的生活，在你的家庭，在这教会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整个世界才有希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但要带给马来西亚福音的希望，带给马来西亚希望，带给全世界的希望，也就是整个神要做。所以你要祷告主，我跟他们说3年后我要开一个神学院，叫做321神学院，所以你们要活在321，就好好的来念，是吧？所以我这个是要祷告，所以你要求主恩待。所以我就跟他们刚才讲，我前两天一个姐妹说，她就奉献10多亩地给我了，她有100多亩地奉献18%出来，她说我卖不要卖了，我卖10%，我10多亩地各出来给你用，啊，她问我够不够，可能不够再加， I mean, 免费送我，不是送我了，送给321了，对吧？我跟他讲，我要做321神学院，他说很好，这样需要祷告，所以我需要经济来供应，神要给我很多的钱建起来，把人才结合，我要很快速的，我要把现在第一，我要把这些能够写资料的人要把它整理起来，然后我地有了，我要钱来就要进行了，我3年我就要开始这个神学院， 能快，可能两年就可以开始。是要祷告，所以这个不是讲的，是活出来的。这要震撼全世界，因为这个三二一神迹是供应全世界教会的需要，是全世界最大的神迹，因为是全世界都要来学习，不是学我，学怎样学耶稣，那很重要。所以要祷告更多的生意人赚更多的钱，能够来供应这需要，是吧？啊，不是讲讲讲的，我们是活给你看的，活给你看，不感动，第二招吗？死给你看 ，amen。我的招数两招，耶稣的招数啊，所以我不是讲给你听，我活给你看的啊，我不是假假，我不是讲一套做一套，我真正讲到，我尽力去做到。我还做不到，我努力，你告诉我，我还是会改的，明白吧？我不是说我已经好了，我没有这样讲，我还在学习。好，阿门。好，时间到。 哈利路亚。OK， 那我们站起来唱一首歌好吗？哈利路亚。啊，那请那个领唱的来，啊，唱首歌，我们就感谢神了。阿门。当我们唱歌的时候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祷告的，我们牧师啊，陈金泰牧师和我们的这边的几个牧者啊，陈振祥啊，白木华都会来帮你们按手，那么唱这个诗歌。 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 那我再唱一遍。 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 我心满意， 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 贴近你， 主，我要渴慕需求你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你上前来，你要领袖帮你祷告或者牧师帮你祷告，请你上前来。这个最后时刻，不管你的问题是多大，当我们走出神的道路，当我们遵着神的话语走的时候，你必得着神要你得着的东西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只有他才是生命道路真理。哈利路亚，让我再讲一次。 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。你是我为你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 我心满意， 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 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， 我心满意， 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 我心走向 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也不寻求你。